澳门街，咁啊，翻翻嚟今个星期嘅澳门街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系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即系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啊。咁啊，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咧，咁啊，最近咧亦都引入咗啦。除咗装修同埋佢哋即係物业嘅服务呢，咁亦都会係有啲室内设计呀，咁啊同埋会有啲其他嘅项目，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联络返呢个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啦，咁样啦。咁啊另外呢就好天企业管理，咁啊好天企业管理呢亦都係会提供一啲法律嘅咨询啦，同埋一啲企业管理呀，或者係一啲金融方面嘅意见呀嘅服务啦。咁啊，讚記美食啦，唔使多介紹啦。咁啊，鋪鐵 Yaris 啦，咁啊，同埋我哋嘅非牟利團體啊，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 VPPM。咁啊，呢個係我好兄弟嘅一個團體啦。咁佢哋本身咧就係一班嘅攝影同埋一啲拍攝嘅愛好者啦。咁佢哋嘅裝備咧就好專業嘅，就直情咧可以咁講啦，係即係電視台嘅級數嚟噶。咁啊，好多時咧好多嘅一啲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婚禮或者好多嘅其他嘅 event 咧，咁都會邀請佢哋咧，係譬如去做一啲攝影啊，或者係譬如好似之前啦，咁啊，我哋澳門街係有份參與其中一個威尼斯人東方拳館嘅賽事啦，咁亦都係邀請佢哋咧駐場咧嚟到去拍低好多嘅影片啊，同埋好多嘅一啲宣傳嘅片段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咧，譬如可以中意玩攝影啊，或者係玩拍攝咧，咁啊可以咧。咁啊喺 Facebook 嗰度 join 翻佢哋嘅 group， 或者喺澳門街咧，亦都可以咧係提出一啲攝影啊，或者係拍攝嘅問題啊，或者係分享下啦。咁啊，因為咧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咧，佢哋嘅負責人之一啊，咁啊 Evo 先生咧亦都係我哋澳門街我哋呢個澳門街 Facebook 嘅其中一位 admin 嚟嘅。咁啊，佢係即係我哋咧。一啲影像啊，同埋影音方面嘅顧問啦，好似之前我哋都拍過啲短片啦。咁啊，特別提翻，即係如果朋友有興趣咧，亦都係可以喺澳門街 Facebook 或者上翻 VPVM 嘅 Facebook 咧，咁啊留言啦。咁亦都咧係譬如有女仔想試下做 model 嘅話咧，亦都係可以上翻佢哋嘅 Facebook 群組，咁啊同阿 Evo 先生咧報翻名，咁啊可以安排下啦，咁啊爭取一啲演出機會啦。咁啊特別今日咧會係抽少少時間介紹翻我哋嘅贊助商嚇，因為之前咧咁啊純粹講名。咁啊咁啱呢，咁啊有聽眾呢之前譬如有問過，咦其實除咗講名真係想喂你講兩句喎，咁樣包括即係可能話喂 VPPM 成日聽你講咗幾十集，其實佢哋係搞乜嘅呢，咁啊所以今日呢咁啊特別呢抽少少時間介紹返啦。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呢澳門街呢，咁啊可以喺幾個唔同嘅平台度聽到啦，咁啊包括呢我哋 www.mccow321.com 啦，我哋嘅主台啦，咁啊另外 RTV 啦，咁啊，另外仲有Vegasin 啦，咁啊一個新嘅平台嚟嘅，咁啊係我兩位好朋友啦，咁啊阿迪啦同埋阿 Kelvin， 咁啊兩位年輕人咧一個新嘅平台，咁啊入面咁啊除咗佢兩位咧，亦都有好多即係其他我好朋友啦，好似阿牛哥啊，咁啊傑斯大哥啊，咁啊嚟緊咧，咁啊澳門街咧亦都會有一啲獨家嘅節目咧會擺入面啦，咁另外所有我哋澳門街嘅節目咧，其實會同我哋主台同期啊擺 Vegasin 嗰度嘅。咁啊，另外咧最尾啦，咁啊仲有天台啦，咁啊一班大學生嘅一個組織啦，咁啊另外咧，咁啊當然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合作夥伴啦，咁就係 Open Sky Radio 啊，咁 Open Sky Radio 咧就係美國三藩市嗰邊嘅，咁啊好開心咧，佢哋幫我哋咧即係合作咗呢段嘅時間咧，幫我哋開拓咗好多咧一啲即係美國啊或者一啲唐人街華人嘅市場，咁我哋有時都會譬如收到啲email 或者喺翻 Facebook 啊，或者喺翻討論區咧都會有翻啲題目發問啊，咁甚至乎即係譬如我哋有啲講電影嘅一啲特別節目咧，咁其實係好著約嘅，會係睇翻一啲問題啊，咁啊或者喂講翻啲嚟緊我想聽你哋講咩電影咧，咁啊咁真係好多謝啊，即係呢啲咁有心啊，同埋一啲咁有質素嘅一啲聽眾嘅回應啦，咁喺度真係再一次多謝 Open Sky Radio 啦，咁亦都要多謝我好兄弟啦，阿 Andy Go 啦，高迪安啦，咁啊因為佢係好支持我哋嘅，咁同埋好多時咧，譬如有時我哋啲 file 咧，因為澳門咧個上網咧好多時都唔掂，一打風咧就搞唔掂啊，咁好多時咧，譬如有時我哋 upload 啊嗰啲搞唔掂咧，咁佢都會提供翻一個 IT 嘅支援俾我哋，咁啊除咗 Andy 啊，咁亦都好多謝佢哋背後嘅製作團體啦，因為大家好多時咧 都會即係好好幫手啦。咁啊，除咗係 Open Sky Radio 本身咧，咁啊澳門街咁亦都有幫手去做一啲嘅後期製作嘅。咁因為我係電腦白痴啦，咁啊純粹係交節目嘅啫。咁啊好多謝佢哋幫手啦。咁啊今日咧澳門街咧就未必可能錄兩次咁多啦。咁啊點解咧？咁因為咧講緊咧就可能咧。我最近呢就可能天氣唔係咁好啦，咁啊成日即係淋完雨啊，又出入啲冷氣地方啦，咁啊好似今日其實大家都聽到我把聲都變曬，咁啊其實我都即係病咗成個禮拜，咁啊再加埋早排出 trip 啦，咁啊去完呢一直呢又腸胃炎，跟住呢又傷風感冒又發燒，咁啊完全呢就未停過嘅，咁所以今個禮拜呢可能就未必會做太耐啦，可能會係一節過咁樣囉。咁啊原因呢除咗我哋今個禮拜六澳門街呢，其實我哋今個禮拜呢咁啊仲會呢做多次特別節目啊。就係、是、大家好著約呢，就係想我哋呢直情係快快脆脆呢即係做一個特別節目，就係講關於 Batman 啊，咁啊電影嗰方面嘅，咁我哋都會係做埋呢個製作囉。咁啊相對所以今個禮拜澳門街會短少少啦。咁啊今日澳門街呢话明我哋一间会有电影制作啦，咁所以咧，其实今个礼拜嘅嘉宾咧就系同我哋讲电影都系同一个啦。咁系边个咧？自己介绍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琪琪啊。 系啦，咁啊，听到咁甜美嘅声音咧，就系、是、我哋嘅琪琪小姐啦。咁啊，除咗讲电影啦，咁啊，今日不如讲下新鲜热辣话题啦。咁啊，上个礼拜啦，即系早几日前咧，其实。咁啊，为咗证明我哋节目真系新鲜录制啦。咁啊，澳门咧就号称吓。回歸呢十年以嚟咧，咁啊冇十年係嘛？唔止啦都係嘛？嘅諗下先，99年啊係啦，過十年啦，唉、真係病到暈暈頓頓。咁啊回歸以嚟咧，咁啊首次掛九號風球。咁啊今日咧第一個題目就係暴風雨下的澳門啊，即係喂講下啦，打風啦。咁其實打風嗰日咧，唔好意思啊，咁啊想問下咧，哇琪琪嗰日打風嗰日。你見到的情況是怎樣啊？ 打風的都幾恐怖下個橫風橫。 要唔要翻工咧？嗰日 要啊， 即係翻工嘅。 係啊。 咁啊，據我所知咧，你哋翻工咧，即係都係喺氹仔嗰邊啦，咁亦都係一啲娛樂場嘅貴賓廳啦。咁啊，你哋個廳其實係會唔會係向街定係完全係室內啊？定係都會係譬如望到街嘅咧？ 咁你賭場都係室內㗎啦， 室內唔係，即係我嘅意思會唔會係佢又會有啲窗口望到街啊？定係會唔會純粹係即係有啲譬如係純粹係室內係冇窗嘅？ 冇窗㗎嘛？ 冇窗咁啊，咁聽唔聽到出面行雷閃電啊，或者吹到防火聲嗰啲？ 會㗎， 即係都喺室內都聽到。 係啊，因為你嗰個構造，如果你咁穩定嗰個建築物咧。你咁猛風咧會吹冧㗎，所以咧其實有啲風會喺一啲風口位滲漏入嚟㗎。我以前做嗰度試過睇住盞吊燈搖咯。 哇！即係你嘅意思係室內都有風攝多嚟？ 正常㗎，係啊，會有風轉入嚟㗎。 喂，咁啊，想問一下啦，九號風球嚟計啦，咁譬如即係聽嘅，無論裝潢又好，帳房或者公關都好啦，翻工方面點安排啊？ 自己早啲翻咯。 即係明知道就係刮風球啦，就自己早啲翻、 啊。 喂，可唔可以譬如話喂，真係刮八號九號啦，真係太大啦，跟住唔翻得唔得咧？ 睇下咩理由咯。 即係睇下係咪真係即係好嚴重。即係譬如話真係完全係搞唔掂嘅，就直情係落唔到街或者點嘅，或者本身係有好大問題就唔得啦。 咁你可以係未刮之前翻㗎嘛？ 因為其實咧講緊咧新鮮滾熱辣，今日就講緊香港咧有間大嘅企業啦，就有成即係800多900個員工啦，就講緊佢哋咧就話好唔人道，咁就話咧即係要喺打風嘅時候咧遲到啊，即係佢就打完風咧落咗風球咧，佢就要啲員工咧好似啊個半鐘內要翻到公司，翻唔到咧遲一分鐘咧都要扣1000元。咁啊，另外咧就話，即係早幾日咧，咁啊講緊啦，好似澳門咧，即係打風嗰日啦，就有某大機構咧，即係某大賭場咧，咁就有82個員工咧就罷工啊，原因就係因為佢話公司咧就要求佢哋咧就爆風球咧就照樣咧係翻工，咁甚至乎佢哋有啲即係澳門賭啦，仲要過翻去即係要過氹仔啦，過翻老氹嗰邊啦，咁佢哋話即係公司咧就冇啲咩特別安排或者賠償，就強制要佢哋翻，咁於是咧就發起啊，就話罷工，咁就話有好似係有82個定83個員工咧就罷工嘅，咁啊你自己點睇咧？ 哦，咁佢哋要唔翻咪唔好翻咯， 但咁你咪自己冇公開冇糧出啫嘛。 其實會唔會係佢哋即係夠膽係？ 其實都慣咗噶啦。 其實會唔會係啲中場啊，或者係即係啲酒店先會咁惡話？話唔翻兩蚊，一般賭廳都一般都自發性，你就算明知 翻㗎啦，我哋會有好多人有車㗎嘛。 咁會唔會譬如話有啲同事啦，譬如有車嘅咁啊即係乘機幫手會兜多幾個咁樣咧？ 會㗎。 咁啊， 自己做司機或者公司揾司機啦。 以你所知咧，譬如即係賭廳嚟計咧，會唔會話會有啲特別安排？譬如話揾公司車去接員工，或者係叫啲員工翻嚟俾翻的士錢咁樣咧？ 特殊情況，多數如果係嘅話，可能會叫司機車我哋咯。 即係叫翻公司嘅司機，就譬如嗌翻公司車。 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會提早知噶嘛。咁預測未必係準確，譬如佢話三點話你聽，六點可能會改掛，咁你咪自己衡量翻。 咁我想問一下啦，譬如如果上一間去到臨尾嘅時候先掛，咁下一間即係新翻嘅同事又未翻到，咁會唔會上一班同事可能要留守到佢哋真係翻到先？ 要啊要啊。 咁佢有冇加班津貼俾翻？ 有啊。 哦，即係 睇情況係咯，有啊。 有冇啲嚴重情況係試過直踩嘅咧？會 唔會嘅都？ 即係下一班 都有人翻， 可能遲，但係都會都會翻嘅。 係啊。 好意思啊，病得好勁。咁啊嗱，我嗰日咧，我講翻我情況啦。咁其實即係嗰日咧，有啲朋友仔咁啊，有上澳門街 Facebook 都知啦。咁嗰日咧，其實我就係啱啱翻澳門，咁啊，我喺呢個沙梨頭嗰邊啦。咁啊，即係叫做話係嗰個點講啊，近十六埗附近，咁啊都係澳門嘅舊區啦。咁啊，喂，遇著一個好嚴重嘅情況，海水倒灌水浸。咁啊，傳統嚟㗎啦，逢係咧打風落雨咧，澳門咧有幾個地區，咁啊沙梨頭啦，咁另外仲有咩地方啊？你數下。 獅打口下環街嗰啲都 係啊，咁啊另外新橋啦，即係講緊係新橋就 新橋望下嗰啲咯， 係啊，望下啦， 近 高士德嗰邊，咁啊另外就皇朝觀音像對出。賭場嗰邊有冇成水浸呢？ 嗰邊會冇咁勁囉，但係風就會大囉。 風就一定好大，因為平時唔打風都好大㗎啦。 嗰度唔會點水浸㗎。 不過嗰日呢掛九號風球呢就好癲啦，因為其實掛風球呢第一咁啊有幾樣嘢呢咁啊會好易爛嘅。第一就係樹木啦。即係譬如講緊呢喺讚記附近呢咁啊有棵老榕樹呢都即係好多年歷史嘅。咁啊好多次風球都頂到嘅。今次就頂唔順啦，連根拔起。咁啊另外呢就即係亦都係啦，皇朝區好多樹打柴啦。咁啊好似呢一兩日出返皇朝做嘢呢，咁啊見到即係好多啲停車位露天嗰啲呢都封起晒，因為即跟啲樹全部冧晒。咁啊另外啊廣告牌啦，咁啊另外皇朝嗰日呢掛九號風球嗰日呢有架私家車係被吹倒咗啦。即係我只被吹倒嘅意思，可能係吹歪咗，或者係 吹 係啦，咁啊吹反咗啦，咁啊好少可，因為通常打風咧，咁都唔會咁咩。咁但係皇朝嗰邊咧，就因為近海啊，就好食風，同埋啲樓宇設計咧，其實佢就係啲賭場啊，啲酒店咧，佢哋隔嘅距離咧，就形成即係好似人哋嗰啲睇相學嗰啲，係啊，有把利刃啊，即係有個風口位。咁啊，所以咧係好食風嘅，平時都好食嘅。咁啊，另外招牌啦，咁啊，澳門咧嗰日係有七宗嘅招牌係跌咗落嚟嘅事件啦。咁啊，另外即係吹倒嘅， 基本上好多樹都冧砸啲路咯，都 同埋同埋呢個即係賽馬場對面都係啦。咁啊，有即係好有棵樹就冧咗跌咗淨壓到個巴士站啦。咁啊，海水倒灌想講下呢樣嘢，因為其實咧。除咗話即係我嗰日喺沙梨頭呢個舊區咧，咁啊不嬲，譬如話筷子機海旁嗰啲咧都好興㗎啦。逢喺一大雨一打風咧，整啲海水係湧出嚟。喂，其實澳門啊嗰個地下水道整咗咁多年，整嚟整去都係搞到咁大鑊嘅。 我聽講就話好似因為佢唔知道向海嗰條渠定係點樣話咩閂咗個掣喎？ 閂咗個掣？生咗掣嘅意思系点啊？ 我唔知道啊，即系类似封死咗，咁佢咪倒翻转头流咁样咯。 因为我听讲咧，就话系嗰啲水渠去水做得唔好啊，咁于是咧即系饱和咗咧，系啦，就直情系喺个水渠度涌翻啲海水出嚟。咁啊，甚至乎咧，咁啊近海边嗰啲就唔系水渠啦，净系个海边唔够高，跟住咧海水咧 我睇浪啊！ 潮漲啊！ 係啊！三號風球，我哋 咁啊，直情 去睇浪。 係啊，咁啊，直情咧，政府咧嗱，就動一塊牌出嚟啊，就叫啲市民咧就唔好執啲魚食，因為咧有時打風咧，就好多時會有好多魚咧就即係喺個海邊嗰度咧就漂上岸 嘅。哦，我都未見過。 好多其實咁啊，叫啲人咧唔好執嚟食，因為話啲魚可能即係唔乾淨啦，或者即係係咁樣啦。因為之前都試過咧，有幾單咧就係啲新移民咧。即係大陸落嚟澳門住咗冇耐嗰啲咧，就譬如喺筷子機工廠區附近啦，咁啊或者南麻湖釣魚啦，咁啊釣完啲魚，南麻湖冇乜事嘅，筷子機工廠區咧可能即係都係工廠嘅城啦，咁啲比較即係嗰個有啲污染啊，咁啊食咗咧食物中毒，咁啊入醫院啦，咁啊唔好意思啊，因為病得好犀利咁啊，所以今個禮拜個。即係錄音咧，就唔關個器材事啊，自己唔爭氣啊。咁啊，海水倒灌，喂，其實海水倒灌呢樣嘢咧，講起嚟有個搞笑咧，就係講啱講新橋咧，其實有間好耐好出名一間老店，又賣電器用品，即係啲家電啊，或者係影音產品啦，就叫船王啊。咁啊，成日講笑咁講咧，喺永樂戲院附近嘅。咁啊，佢逢喺一落雨咧，佢嗰條街咧，嗰、那個屋位咧。個三角位咧就浸曬噶啦，咁啊真係咧佢船王咧就真係變船王啊！因為講緊咧間鋪咧就開咁耐浸咁耐嘅，咁啊同埋亦都即係唔止啦，其實唔止話嗰啲鋪頭啦，好似譬如森哥咁，其實森哥喺澳門都有間鋪都浸得好勁啦，咁就直情浸完之後咧，咁而家就要搞緊 claim 保險嗰啲啦，咁啊喂你自己睇啦，喂呢、這個九號風咧其實。算唔算係真係話回歸以嚟最勁最猛嘅一個呢 可以咁講㗎。你睇香港都未試過刮十號啦。 喂不過佢後遺症呢就係、是、就算落咗風球之後呢仍然係大風鬥犀利喎。 咁吹正嘛往事成日刮呢三號風球話一滴風都冇係因為係風眼㗎嘛。我聽佢哋係咁講囉。 係因為如果譬如就算刮可以刮到好高但係呢好似澳門街嗰日打風呢就討論區都有啲朋友就話啦話可能刮到好高啊個風但係呢都好似冇乜動靜呢因為處於風眼。咁於是呢就係、是、通常個風眼走嗰陣時呢臨落嘅時候呢會係吹得仲勁啲。咁啊，甚至乎即係YouTube 啦，有段片就話香港咧有個係淨可以俾風吹到個人係吹到飛起咗啦。咁我 掹住個 係掹住個電燈啦，我電燈柱，我唔知真定假啦呢、這個。喂，咁啊， 你話澳門都有喎、 啊？澳門即係都係吹到咁啊？係 啊， 咁激進啊！ 但係好多大廈今次真係遭殃咯，即係你睇見好似人哋即係一棟大廈係好似已經冇開燈咁，唔係睇真啲，其實係好多個窗係吹爛咗啦，已經。 哇！咁犀利。咁啊，喂，係啦，講起吹爛窗咧，澳門咧有某幾個嘅豪宅咧，都係俾人影到咧，係直情係好多個單位咧，十幾廿個咧都爆曬窗喎，啲落地玻璃全部爛曬喎。咁啊，唔止一個樓盤啦，幾個都係啦。咁啊，其實咪證明即係嗰啲。豪宅啦，向海嘅有利有弊咧。 唔係，咁你其實向海，澳門唔係話依家先有向海嘅大廈噶嘛。 係。 咁佢哋冇做好防空措施啫。 嗱，有啲人就話咧，近年嚟啲樓咧好豆腐渣工程啊，就話即係好差，因為以往咧有好多傳統嘅樓，譬如海洋花園啦、氹仔啦，都係向海啦，就從來未見過話會吹爛玻璃嘅。咁啊，有關呢樣嘢咧，我啊等阿森哥咧喺大陸翻嚟咧，咁啊同佢叫佢錄個節目咧，就等佢哋呢啲做開地產同有做建築裝修嘅老行專咧，等佢嚟答下啦。咁啊，聽眾要等一等啦，呢個問題我會直接問佢嘅。咁啊，喂，講完呢、這個暴風雨下的澳門啦，又講下一樣嘢啊，今日新鮮滾熱辣嚇，博彩咧收入下跌，咁啊首次就話咧博彩即係澳門啦，博彩收入下跌啦，咁就講緊咧就即係可能係受到最近啲外圍不利嘅因素啦，咁啊話跌緊好勁啦，咁啊嚟緊咧就話即係會有好多嘅股票啦，賭股咧都會話會冧啦。喂你嗱唔好講股票，因為股票咧我同你兩個都冇買嘅，即係我哋大家都唔識啦。咁啊純粹講翻你自己睇，好似你哋賭廳咁樣，會唔會生意差咗好多咧？近呢個零月？ 都唔係好覺啫。 係咪啊？其實係咪真係一般市面上講 嗱，因為好多時市面上攞到嘅數據咧，可能係一啲中場啦，或者係大場嘅數據啦，係咪真係係咁差咧？ 佢係自己中場嗰啲咯。咁你話聽嗰啲，因為都會mark 數噶嘛。 係 啊，咁點講好咧？其實你嗰啲數就會交上去公司裏邊，咁佢哋會整合翻聽啊，同埋嗰啲數睇下自己即係輸贏幾多噶嘛，係咪先？ 但嗱，以我所知咧，聽咧，我即係出去同都有呢幾日啦，都有同啲即係朋友啲細叔伯傾下偈啦。喂，我即係聽一樣嘢喎，借數咧，你話咧借貸咧就真係緊咗，就少咗借錢出去。我聽到好多都係。咁另外咧就話做底數咧，即係做底面咧就少咗，但係咧表面咧其實都係面嗰陣嘅，大家都話冇乜點升，都冇點跌，即係都係好似平時咁差唔多啫嘛。話就唔係話即係而家出面講到又話哇十個廳有八個冇生意啊，唔係講到咁差嘅。 咁你有固定客源㗎嘛？咁其實如果你咁講話即係佢調查乜乜乜咁樣，咁可能係咁啱嗰陣係輸緊錢下緊水，咁可能轉個頭佢做完份報告之後嗰輪又上水都唔定 咧。同埋咧，即係做到呢個行業咧，我咁睇啊，唔係話一時間咧嗰一時三刻咧嗰一個月，即係緊會係一個生意咧係有升有跌嘅即係呢個係一盤長線生意，當然啦，有好多廳諗住揾快錢咧，可能佢個本唔夠大咧，可能真係做一年半載就會可能執笠啦。你話一般大，即係有啲大嘅集團或者一啲有實力嘅廳，老實講，佢哋睇咧唔係睇個一頭半個月㗎，係睇一年啊，睇半年啊去維數啊。咁啊，即係你話喂，有時唔好話大賭廳啦，甚至乎大場，可能成個大場大牌計埋，可能哇呢、這個月係蝕嘅。跟住生意唔好，跟住下個月或者係點樣再賺翻，都經常有啦。即係做到嘅唔呢盤唔係短線嘅生意嚟嘅喎。咁啊，不過你自己咁睇啦，佢最近即係好多即係譬如話股票或者銀行金融嗰啲都話啦，即係歐洲嗰邊咧係會個影響，又真係影響到嗰陣風會吹過嚟，就話會令到好多。即係會撤資啦，咁你睇下會唔會一啲外資嘅賭場會有呢個倒閉危機即係唔係大嘅賭場，或者賭廳外資嘅賭廳，例如有啲英國嘅賭廳啊，或者係譬如有啲係即係歐洲過嚟開嘅賭廳，即係位數都唔多嘅，不過都會有啲嘅。你覺得嗰啲會唔會？ 有，不過唔聽見佢哋講，因為其實好似分店咁啫嘛。 嗯。 啊，咁如果要唔掂，嗰邊已經唔掂咗先啦。 其實咧，我有係同有啲即係澳洲嗰邊嘅賭廳嘅有啲嘅人士打交道啦。咁我有問過啦，譬如有啲外國嘅賭廳，佢哋喺澳門發展咗，譬如一兩年嘅時間。其實佢話咧，佢哋已經係獨立咗咧，譬如係淨係做澳門或者中國咧嗰邊嗰條水咧，已經係夠冚，甚至乎係唔需要理佢哋本土嗰邊嘅事，甚至乎話我呢邊嘅廳係賺翻錢，係過翻嗰邊托市都仲得。咁變相咧，即係其實我就唔係會好相信咧，即係譬如有啲坊間咧，有啲傳媒就話啦，而家歐債危機導致咧澳門會有啲外資咧會係撤資啦，甚至乎話賭廳咧嚟緊會。有幾個即係外國嘅賭廳咧，會係執笠啦。咁我唔相信嘅。咁同埋咧，我即係咁樣講啦，做生意咧，永遠咧唔係得一範嘅股東嘅。尤其你話做賭場呢啲咁嘅，即係我哋嚟計啦，叫一啲賭廳嘅大生意咧，係有好多範人埋班埋股嘅。咁所以咧，你話喂，就算佢係個名係外資，譬如話佢係英國嘅、外國嘅、澳洲嘅，係咪淨係得單純一係得外國嘅股東咧？一定唔係嘅。咁啊，有啲咩事？老實講，你就算歐債或者乜嘢，其實我覺得實際對即係博彩真真正正係賭廳嗰度嚟計咧，個影響唔係傳媒吹到咁大。出面嘅傳媒講嘅有好多嘅説話咧，佢哋係從一個即係或者金融啦、股票投資角度嚟講，就唔係從個營業者營運緊嘅人嘅態度嚟睇翻出嚟。咁所以呢方面其實我一直都持有啲意見嘅，即係我自己係同佢哋睇法咧，好多時都唔同嘅。反而有啲時候咧，倒翻轉嘅，佢哋唱好嘅時候咧，我就知道咧，其實未必係佢哋唱到咁好嘅。咁啊，總括而言啦，你自己覺得嚟緊呢個金融嘅環境啦，會唔會真係話令到澳門啲賭廳大縮水啊？ 都係吹水嘅啫，佢哋冇句真㗎喎、哦。 即係你都覺得係啲媒體吹水。 即係我問老細，喂，呢期係咪輸緊錢？ 係。 咁佢梗係話俾你聽係㗎。 係。咁啊係，咁老實講，咁啊你幾時問？逢係賭廳啲廳主或者大老細，你幾時問佢？佢幾時都話輸緊錢啦。 好慘啊！我輸錢。 係、哎、你幾時問佢？佢都話輸緊㗎。 唔好問咁多句，問多兩句問你度水㗎。 梗係啦，因為你佢冇理由話俾你知話有錢賺㗎嘛。如果佢話俾你知好勁啊，喂，我最近又入咗兩棟咩豪宅啦，最近又買咗兩架法拉利啊咁樣，佢咁同你講嘅時候，咪即係哦，咁啲咪話啲夥計咪會嗌加人工咯、啊。 我哋自己同行，譬如問翻同事，喂，你近排好勁喎，佢都會話，唉，窮啊，一個崩都冇。咁其實大家都打出同一份糧啫嘛。 哦，係啊，咁啊，其實澳門係嘅，澳門嘅習慣就係、是、咧，通常咧真正。環境唔錯啲人咧，幾時都話自己係窮到窿嘅，幾時都話自己係冇錢嘅。咁但係咧，你又未即係冇見過佢真係冇飯食嘅。 嗯。咁啊，留意下佢隻錶咯。係 留意下隻錶 咯， 係留意下啲鏈啊，係啊，咁啊留意下佢銀包咁啊，有啲咁嘅袋幾張黑卡咁啊，衰嘅有個鋪啦。你當每張澳門啲銀行你要擺低 deposit 噶嘛，你當一張擺低五六十萬啦、啊。攝三四張嘅，嗰度最少二三百萬起身啦，即係我咁講啦。喂，咁啊，因為今日咧，我真係唔係好舒服啊，咁啊，同埋咧，即係真係咧要錄蝙蝠俠，咁所以咧，咁啊，今個星期嘅澳門街咧就唔會做咁長啦，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大家聽到即係我把聲，哇沙到咁樣，咁啊，我本來今個禮拜咧可能想脫期嘅，咁但係咧，即係。真係想咧講下暴風雨，同埋叫做話咧，既然係講電影嘅時候咧，既然都係有嘉賓啦，咁啊不如順便做半集澳門街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啲聽眾會有時話啦，哇！我哋有啲佢想翻嚟嘅嘉賓，會唔會你係咪定期會嗌佢哋翻嚟㗎？咁啊當然啦，咁因為司徒文俊係冇料到㗎嘛，咁啊一定要揾嘉賓翻嚟襯托㗎啦。咁啊，所以咧上次咧，好似譬如阿博士咁樣，咁大家話喂博士講一啲文學上嘅唔錯喎，個題目幾清新喎，咁啊或者話澳門街除咗話講澳門時事咧，亦都話想有時揾啲學者啊，揾啲唔同範疇嘅人咧講一啲佢哋嘅專業嘅嘢，咁啊。收到㗎啦，咁啊絕對咧呢啲咁受歡迎嘅嘉賓咧一定會 encore 嘅，咁同埋咧既然好似上次咁樣，當我講一個話題，即係一個切入點嘅時候，大家接受到咧，咁一定下次咧就會嚟一個咧就深入啲嘅。正如我哋講電影咧，好多人都即係開頭咧就以為我哋講電影咧就好似出面入坊間有啲其他嘅。即係一啲嘅前輩嘅節目咁樣啦，就純粹咧係描述套電影咧，第一個鏡頭入到去咧，主角做緊乜，跟住中途發生啲乜，跟住結尾咧又點，成套咧劇透嘅啫。咁我哋唔係嘅，我哋講電影咧就係、是、喺我哋嘅角度咧嚟到就入面咧，佢帶出嘅信息，我哋主要係爆翻嗰啲點出嚟講啊，同埋我哋主要咧，其實大家咧即係坊間都會睇得到我哋澳門街，原來我哋做電影咧就係、是、做比較為主嘅，好多時候會比較翻一啲嘢啦，咁同埋當然啦。咁啊，離唔開司徒文俊嘅專項啦，咁啊加入玩具嘅信息落去啦。咁啊，不過電影嘅嘢咧，咁啊大家繼續留意，因為其實最近都有唔少好嘅片上啦。咁啊，例如蜘蛛俠啦，咁啊同埋蝙蝠俠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嚟緊咧，即係我都會會係即係著重多啲咧，會係出多啲嘅電影方面嘅節目。咁啊，另外即係有其他嘅嘢咧，咁啊，大家聽電影嗰邊，咁啊，我會再講多啲噶啦。咁啊，今個禮拜唔好意思啊，今個禮拜澳門街咧，咁啊，因為真係病到甩碌啊，我話其實真係咳得好勁，同埋咧都仲係未退燒啊，仲係發緊燒嘅。咁啊，錄到嚟呢度算啦，好嘛，琪琪。咁啊，同咁多聽眾講聲拜拜啦，好嘛？ 嗯，好啦，下次見啦。 好，拜拜。 拜拜。